每天迎来第一缕清新阳光，每天奉上第一道信息早餐。新闻晨报，每天清晨六点与您相约。 北京时间早上6:01，欢迎打开北京新闻广播，聆听全天精彩节目，从新闻晨报开始。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赵龙。 早上好，我是腾欢。新闻晨报为您带来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今天是8月30号星期一，农历7月23。今天机动车限行尾号为1和6。接下来我们先来浏览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今晨关注，您将会听到服贸会纯线上参展企业超过4000家，同比增长40%。 东城区新学年超过2000名干部教师交流轮岗。 全国新冠疫情高风险地区清零。 东京残奥会中国军团奖牌数破百，位列榜首。 媒体速览将会为您带来各大媒体今早重点关注的内容。 稍后的今日节目早知道，您还会听到新闻广播今天全天精彩节目综述。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 下面是详细内容。 今晨关注， 首先来关注服贸会。记者昨天从2021年服贸会媒体通气会上了解到，2021年服贸会数字平台改进升级了将近40个功能点，充分利用线上空间无限、可拓展特性，打造永不落幕的服贸会。截至昨天12点，本届服贸会纯线上参展企业超过4000家，同比增长40%。 2021年服贸会数字平台包括展览、会议、洽谈、贸易、数字化服务5大核心场景，包括线上平台展台、3D 展台、云洽谈、云签约、在线预约等功能。今年的服贸会数字平台提供包括 H5、小程序、公众号等多端融合渠道，全面覆盖不同用户、不同场景下的线上参会和观展需求。同时，打通了健康宝、核酸、疫苗数据的在线预约售票服务，将保障观众便捷、安全参展参会。 本次服贸会展商可以通过企业小官网等功能，便捷建立企业专属的品牌官网和电子展台，电子名片、线下约见、商机跟进、在线洽谈等线上线下融合服务，将助力企业更高效、便捷、精准地进行合作磋商。 为做好服贸会疫情防控和医疗保障工作，本次服贸会细化完善了各项防疫措施，参会人员应当全程接种疫苗。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刘晓峰介绍，疫苗接种方面，按照无禁忌者应接尽接的原则，所有人员都应当全程接种疫苗，没有全程接种者原则上不得参加现场活动。 在流行病学史筛查和健康监测方面，将做好参展参会人员的流行病学史筛查和健康监测。鉴于德尔塔变异株已经成为目前疫情流行的最主要毒株，流行病学史筛查时间将由会前14天延长到会前21天。 全市的中小学将陆续进入新学年，与往年不同，今年北京的中小学校不仅将迎来新生，有些学校还会迎来新老师。 据了解，东城区新学年超过2000名干部教师交流轮岗，密云区已经安排38名正校级、12名副校级干部轮岗，118名教师进行城乡流动，还有27名教师进行区域内流动。 按照北京市双减工作要求，结合各区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实际情况，截至昨天，北京已经有房山、昌平、怀柔、大兴、通州、丰台6区公布了第一批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白名单，一共63家机构，具体包括通州区瑞思学科英语培训学校、通州区学大教育培训学校、昌平区学而思培训学校、昌平区新东方培训学校等。 近期北京迎来晴朗好天气，蓝天白云相映成趣，本周这种好天气将会持续，本市正处在夏秋之交，花粉浓度逐渐升高。请听新闻广播记者杨帆的报道。 这几天的北京微风和缓，云层清透，各种植物竞相绽放，整个城市都变成了高饱和度的彩色画卷。没怎么热起来，夏天就过去了，这几乎是华北地区人们对今年夏天的普遍感觉。

目前中国队以46金29银29铜的成绩稳居金牌榜奖牌榜双第一，总奖牌数突破100枚大关。 昨天中国男篮国手周琦通过社交媒体宣布自己将退出整个新赛季。 CBA 新疆广汇男篮俱乐部总经理郭健回应说，俱乐部已经按照程序完成递交合同、备案等工作，周琦作何选择是其个人自由。 作为国内顶级中锋，周琦与新疆广汇俱乐部的合同于7月31号到期。新疆广汇俱乐部方面在6月底已经向周琦提出 D 类合同，也就是顶薪合同，希望与他续约。 按照 CBA 现有规定，如果俱乐部提供顶薪合同，周琦则无法离队。但是希望以自由球员身份离开的周琦始终没有归队完成续约，因此双方没能成功办理新赛季的注册手续。 此前中国篮协相关人士证实，周琦与新疆男篮的合同争议已经进入中国篮协的仲裁程序。中国篮协8月24号收到了仲裁申请书，并且开始调查和了解有关情况。 媒体速览，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晨报，各大媒体今天都在关注哪些内容呢？我们来为您梳理一下。 北京日报消息，网信办重拳整治饭圈乱象，多个平台下线明星榜单。 新京报聚焦，密云水库蓄水量达到33亿7100万立方米，创历史新高，将适时适度下泄水量，开展潮白河流域生态补水。 北京青年报评论，取消收集家长职务信息，去除教育不公焦虑。 新华社消息，国际奥委会前主席雅克罗格去世，享年79岁。 今日节目早知道， 我们来关注新闻广播今天即将带来的精彩节目。早晨7点播出的北京新闻，关注东城区全面完成无障碍改造任务。2020年以来，整改提升点位5749个，整治盲道占压、无障碍设施破损4120处。 7点半开始的主播在线关注，北京老旧小区综合整治导则印发，共含有36项改造内容。北京6区公布第一批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白名单。今天的嘉许嘉义说的是高分小说改编电视剧却低分，经典的 IP 经不起快餐式消耗。北京打造环球主题公园加文旅精品线路。 孙俪、赵又廷领衔主演的现实主义职场话题剧《理想之城》正在热播。这部电视剧改编自周维的同名小说，聚焦造价师苏晓的成长之路，同时展现了职场众生相，还原了真实的职场图鉴。在男性掌握绝对话语权的建筑行业，女主人公苏晓如何完成逆袭？当理想与现实碰撞，是该随波逐流还是坚持本心呢？今天上午10点25分播出的编辑部的故事，邀请《理想之城》的作者、编剧周维和记忆坊文化的策划编辑钱丽一起聊一聊《理想之城》。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8月27号在京发布第48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报告显示，截至2021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超过10亿，达到10.11亿，比2020年12月增长2175万，互联网普及率达到71.6%。国人的数字生活有哪些新生态？1.58亿青少年网民如何更好地拥抱互联网？怎样共享数字时代红利？欢迎收听今天中午12点20分播出的新闻天天谈。 在今天的整点快报栏目当中，记者将为您连线报道。北京经开区2区建设项目落地，取得新突破。服贸会倒计时，记者带您探秘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以及文旅服务专题。丰台花乡困扰居民多年的用水问题彻底解决，欢迎收听。 生活小贴士。 生活小贴士，一起来了解。记者从市交管局了解到，中小学将在本周陆续开学，校园周边交通压力随之增加，工作日早高峰从7点半提前到6点45分。海淀、西城、东城、朝阳部分学校容易出现车流集中的情况。 2021年中国国际贸易服务交易会9月2号到9月7号在北京举办，期间将对国家会议中心、首钢园区周边道路分时分段采取临时交通管制措施，提醒司机朋友提前了解管制信息，合理安排行程。 来自北京地铁公司

紧挨着我们是一条试车线，然后在这试车线以北差不多有那么5米到10米的一个地块，是建一个大车库，也就是我们停车场的地铁的一个停车库。这个停车库呢，它是有可能是在40到50辆停车库的上头的这个盖呢，不是全方位的那种封闭的形式来建的。 居民告诉记者，对于影响，建设单位以及环评单位是了解的。一份由居民提供的环评单位中国铁道科学院集团有限公司2020年11月30号发布的公告显示，工程计划在停车场南侧建实体墙或升屏障来降低停车场噪音。采取措施后，龙井苑东一区噪声基本维持现状水平，噪声较现状增量小于0.5分贝。对此居民并不认可，居民告诉记者，事实上即使没建停车场，停车场与龙井苑东一区相隔的龙井一街噪音就已经超标。居民向记者展示了一份由昌平区城市管理委员会开具的关于昌平区龙井苑东一区交通降噪项目的情况说明，其中显示龙井一街及周边环境噪声6月29号已经完成检测工作，其中昼间交通噪声为59.1到94.1分贝，夜间交通噪声为52.1到94.4分贝。根据生环境质量标准规定，其生环境限值为昼间55分贝，夜间45分贝，昼夜间生环境值已经超标，2022年5月前完成降噪工程。蔡先生认为，停车场建立并没有考虑到目前龙井苑东一区周边噪声超标的事实。 说我们的噪音标准只是在你现有的噪音标准上增加一个0.5分贝而已，而不是基于你整体我们居住这个生环境的这个影响。 在采访中，多位居民告诉记者，他们从去年开始多次向规划部门表达反对诉求，但是问题如何解决没有明确说法，甚至不同部门在规划批复的说法上都不一致。居民韩先生向北京市规字委昌平分局进行信访，今年1月8号规字委昌平分局给出回复， 市规划委尚未对停车场进行选址审批。 但在今年4月份，北京市规字委给居民的信访事项复查意见书中显示，停车场建设规划已经批复。居民郭先生说， 2018年11月份做了30天公示，2019年1月份批复了。 而居民称，即使是按照北京市规字委所说，规划已经批复，但是公示时他们并不知情。 2019年1月份就批复了，也就是说在批复之前，我们居民都不知道。 龙井苑东一区居民告诉记者，他们支持北京轨道交通13号线扩能提升工程，但是相关部门并没有以人为本，考虑到工程周边居民真实感受。高女士说， 你牺牲一部分人，让另外一部分人幸福，这一部分人是痛苦的，是不是？ 那么在龙井苑东一区北侧地块建设轨道交通停车场规划到底有没有批复？如果批复，居民表示反对，该如何处理？工程能否优化？记者致电项目建设单位北京市基础设施投资有限公司，工作人员表示， 这是涉及到规划的一个事儿，就是说这里确实是有一个，目前来说整个13号线拆封工程是在一个规划的研究阶段当中。 它这块地方建地铁的这个停车场是有规划的，是吧？ 有的。 而对于停车场如何建设等问题，这位工作人员则不愿意多谈。于是记者致电北京市规字委昌平分局反映问题，工作人员表示， 咱们那个轨道都是由市规字委进行那个审查批复。 8月27号，记者致电北京市规字委反映问题，工作人员表示， 好，我记录一下。 对于龙井苑东一区居民反对停车场建设的问题，相关部门如何回应，问题最终能否解决，新闻热线将继续关注。 近日，家住东城区天坛东里南区的居民李先生向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自家楼下紧邻玉亭公园，从公园的东北门向外通往蒲黄榆路，要经过玉亭桥北段，桥下有游商和地摊聚集，工作日在早间，周末在晚间，嘈杂的声音和糟糕的卫生给附近居民带来不便。 在天坛东路还往南，玉亭桥下那有一个玉亭公园，东北门那个位置，就是卖什么都有。就是周一到周五是卖那个水果蔬菜垃圾特别多，是夜市，就当天晚上9-10点钟，六日就卖乱七八糟的都有的，地摊嘛，垃圾是一个问题，早上起来4点多钟就摆摊了，你跟你吵架似的，好不容易休一会儿，好，早上起来4-5点就有噪音，跟早市一样。 居民反映，游商和地摊有的垃圾不能及时清理，而且居民也担忧没有检查口罩和扫码的防疫措施会有人员聚集问题。 早上起来人特别多，就是路边那些地摊没人管。担心人聚集呗，人特别多。